些小把戏，我的领地需要你，都铜墙铁壁，那谁来负责表心意？当列枪响起，看看谁在回避。我内心表现很积极，一路都能尾随你，我尽量保持好距离，忠心让人看不起。是大警惕，道听途说里，口碑轮不到狐狸，可总是有人来不及证明，就已被看腻。上这种陷阱，用我领地讨好你，像你是群体展现的褒贬不一，当空枪响起，狐狸还在原地。纯洁无比，我尽量学会很压抑，代价是不揭穿你。世人太警惕，道听途说里，口碑轮不到狐狸，总是有人来不及证明，就已被坑。

记忆，唤醒了味觉的挑剔。 我一头喝死你的发型，沉甸甸的爱情，幸运的设定， 脑袋关上一场恶作剧，挑一个再伤心，猜猜在哪里， 故弄玄虚，向往你回应，你嘴角的指引，甜蜜的危机，找不出原因，三心二意，奇怪如此着迷，伤神的指引。 像冬天的冷意，笨拙的心情小心翼翼， 天边小心的雨，街角的咖啡厅，挂满了掌心温柔的清晰， 看你眼睛，心跳的频率就像是距离， 明明在靠近，整颗心却越到北极， 玻璃灯熙熙攘攘人群和身边的你，找不出原因，三心二意，奇怪如此着迷，小声的指引。 地球还温柔做的耍好白嗨不穿鞋子的脚踝快乐能信手拈来帅跟着我一直走遇山再过山不回头陪着我一直走把人生握我手抬起头走走走更远去看看星河的上游愉快帅 我从来不说话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我从来不挣扎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太多时间浪费太多事要面对太多已无所谓太多能辨真伪太多纷扰是非在你身边是谁最渺小的我